老残游记第十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十回。丽龙双珠，光照琴瑟，犀牛一角，声夜空喉。话说子平听得天崩地塌，嘎一声，脚下阵阵摇动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怕是山倒下来。黄龙子在身后说道：“不怕的，这是山上的洞穴被泉水漱空了，滚下一大块来，夹冰夹雪，所以有这大的声音。”说着又朝向北一转，便是一个洞门。这洞不过有两间房大，朝外半截窗台，上面安着窗户，其余三面俱展平雪白，顶是圆的，像城门洞的样子。洞里陈设甚简，有几张树根的座具，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匀，又都是磨得倦光，基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，不方不圆，随势制成。东壁横了一张枯戳独睡榻子，设着金枕，榻旁放了两三个黄竹箱子，想必是剩衣服食物的了。洞内并无灯烛，北墙上牵了两个低圆夜明珠，有八斗大小，光色发红，不甚光亮。地下铺着地毯，甚厚软，惟觉有声。榻北立了一个曲尺形书架，放了许多书，都是草订，不曾切过书头的。双叶明珠中间挂了几件乐器，有两张瑟，两张琴，是认得的，还有些不认得的。余姑到得洞里，将烛台吹熄，放在窗户台上，方才坐下。只听外面呜呜嘎七八声，接连又许多声，窗子却不震动。子平说道：“这山里怎样这么多的虎？”余姑笑道：“乡里人进城样样不识得，被人家笑话，你城里人下乡却也是样样不识得，恐怕也有人笑你。”子平道：“你听外面呜呜嘎叫的，不是虎吗？”余姑说：“这是狼。”虎哪有这么多呢？虎的声音长，狼的声音短，所以虎名为啸，狼名为嚎。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。黄龙子移了两张小长机，摘下一张琴，一张瑟来。余姑也移了三张凳子，让子平坐了一张，彼此调了一条弦，同黄龙各坐了一张凳子，弦已调好。余姑与黄龙商酌了两句，就弹起来了。初起不过轻挑慢替，声响悠柔，一段以后散泛相错，其声清脆，两段以后盈柔渐多，那瑟之勾挑夹缝中与琴之错柱相应，初听若弹琴鼓瑟各自为调，细听则如珠鸟一双，此唱彼和，问来答往，四五段以后盈柔渐少，杂以披拂，苍苍凉凉，累累落落，下指甚重，声韵繁星，六七八段兼以蔓延，愈转愈轻，其调愈异。子平本会弹十几调琴，所以听得入够，因为瑟是未曾听过，格外留神，哪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，看他右手发声之后，那左手进退柔颤，其余音也就随着一一迷迷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初听还在算计他的指法掉头，继而便耳中有音，目中无止，久之耳目俱无，觉得自己的身体飘飘荡荡，如随长风，浮沉于云霞之际，久之又久，心身俱忘，如醉如梦，于恍惚渺冥之中， 增重数身，情色俱袭，乃通见闻，人亦警觉，欠身而起，说道：此曲妙到极处，小子也曾学弹过两年，见过许多高手，从前听过孙秦秋先生弹琴，有汉宫秋一曲，四维绝非凡响，与世俗的不同，不想今日得闻此曲，又高出孙君汉宫秋数倍，请教叫什么曲名，有谱没有？余姑道：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，是从来没有谱的，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，即此弹法一三中古调，非外人所知，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，如两人同弹此曲，则彼此工商皆合而为一，如彼工，此亦必工，彼商，此亦必商，断不敢为与为止，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这样，十室同奏并非合奏，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，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，所以此工彼商彼绝，此语相协而不相同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和之一字，后人误会久矣。当时余姑立起身来，向西壁有个小门，开了门，对着大声喊了几句，不知啥话，听不清楚，看黄龙子亦立起身，将琴瑟悬在壁上，子平于是也立起，走到壁间，仔细看那夜明珠到底什么样子，你便回去夸耀于人，即走至珠下，伸手一摸，那夜明珠却甚热，有些烙手，心里诧异道：这是什么道理呢？看黄龙子琴瑟已俱挂好，即问道：先生，这是什么？笑答道：离龙之珠，你不认得吗？问：离珠怎样会热呢？答：这是火龙所吐的珠，自然热的。子平说：火龙珠哪得如此一样大的一对呢？虽说是火龙，难道永远这么热吗？笑答道：然则我说的话，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，既不信，我就把这热的道理开给你看。说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边有个小铜鼻子一拔，那珠子便像一扇门似的张开了，原来是个珠壳，里面是很深的油池，当中用棉花线卷的个灯芯，外面用千层纸做的个灯筒，上面有个小烟囱，从壁子上出去，上头有许多的黑烟，同阳灯的道理一样，却不及阳灯精致，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，看过也就笑了。再看那珠壳，原来是用大罗棒壳磨出来的，所以也不及阳灯光亮。子平道：与其如此，何不买个阳灯，岂不省事呢？黄龙子道：这山里哪有洋货铺呢？这油就是前山出的，与你们点的洋油是一样物件，只是我们不会制造，所以总嫌它浊，光也不足，所以把它牵在壁子里头。说过便将珠壳关好，依旧是两个夜明珠。子平又问：这地毯是什么做的呢？答：俗名叫做蓑草，因为可以做蓑衣用，故名。将这蓑草半枯时采来晾干，披成细丝，和麻织成的，这就是余姑的手工。三地多潮湿，所以先用云母铺了，再加上这蓑毯，人就不受病了。这壁上也是云母粉或者红色胶泥涂的，既遇潮湿又避寒气，却比你们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。子平又看壁上悬着一物，像似弹棉花的弓，却安了无数的弦， 知道必是乐器，就问叫什么名字。黄龙子道：“名叫箜篌。”用手拨拨，也不甚响，说道：“我们从小读诗，题目里就有箜篌引，却不知道是这样子，请先生弹两声，以广见闻，何如？”黄龙子道：“单弹没有什么意味，我看时候何如，再请一个客来就行了。”走自窗前朝外一看月光，说：“此刻不过亥正，恐怕桑家姐妹还没有睡呢，去请一请看。”遂向渔姑道：“深宫要听箜篌，不知桑家阿户能来不能？”渔姑道：“仓头送茶来，我叫他去问声看。”于是又各坐下，仓头捧了一个小红泥炉子，外一个水瓶子，一个小茶壶，几个小茶杯，安置在矮脚机上。渔姑说：“你到商家问户姑、圣姑能来不能？”仓头诺声去了。此时三人在靠窗个梅花机旁坐着，只凭靠窗台甚近，渔姑取茶布与二人，大家静坐吃茶。只凭看窗台上有几本书，取来一看，面子上提了四个大字，曰：“此中人语。”揭开来看，也有诗也有文，为长短句子的歌谣最多，句式首录，字迹捐好。看了几首都不甚懂，偶然翻得一本，中有张花签，写着四首四言诗，是个单张子，想要抄下，便向渔姑道：“这纸我想抄去，可以不可以？”渔姑拿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你喜欢拿去就是了。”子平接过来再细看，上写道：“寅属燕，东山如虎，营门当户，明年十社，悲生其鲁一解，残骸狼藉，如虎伐食，飞腾上天，历史当国二解。如虎斑斑，雄踞西山，亚当孙子，横背摧残三解。四灵震怒，天眷西顾，必使一虎，黎明安堵四解。”子平看了又看，说道：“这诗仿佛古歌谣，其中必有事迹，请教一二。”黄龙子道：“既叫做此中人语，必不能为外人道可知矣，阁下静候数年便会知悉。”渔姑道：“如虎就是你们玉太尊，其余你慢慢的揣摩也是可以知道的。”子平会意，也就不往下问了。其实远远听有笑语声，一席功夫，只听回廊上咯噔咯噔，有许多脚步而响，请客已经到了面前。仓头先进说：“商家姑娘来了。”黄鱼接接上前去，子平一起身直立，只见前面的一个约有20岁上下，着的是紫花袄子，紫地黄花，下着燕尾青的裙子，头上倒梳云髻，挽了个坠马装。后面的一个约有13、14岁，着了个翠蓝袄子，红地白花的裤子，头上正中挽了髻子，插了个慈姑叶子似的一只翠花，走一步颤巍巍的进来，彼此让了座。渔姑介绍先说：“这是成武县申老富台的令弟，今日赶不上急电，在此借宿。世子龙叔也来，彼此谈得高兴，深宫要听箜篌，所以有劳两位方驾，脚破青碎，醉过得很。”两人齐道：“岂敢岂敢，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。”黄龙说：“也无庸过谦了。”渔姑谁又指着年长着紫衣的对子平道：“ 这位是护姑姐姐，指着年幼着翠衣的道，这位是圣姑妹子，都住在我们这景陵，平时最相得的。子平又说了两句客气的套话，却看那护姑风霞长眉，眼如银杏，口抚双窝，唇红齿白，于艳丽之中有股英俊之气。那圣姑优秀俊俏，眉目清爽，昌头镜前取水瓶，将茶壶注满，将清水注入茶瓶，即退出去。余姑取了两个盏子，各敬了茶。黄龙子说，天已不早了，请起手吧。余姑于是取了空壶递给护姑，护姑不肯接手，说道，我弹空壶不及愚昧，我却带了一只脚来，圣妹也带得灵来了，不如竟是与愚昧弹空壶，我吹脚，圣妹摇铃，岂不大妙？黄龙道，甚善甚善，就是这么办。护姑又道，龙叔做什么呢？黄龙道，我管听。护姑道，不害臊，稀罕你听，龙吟虎啸，你就吟吧。黄龙道，水龙才会吟呢，我这个田里的龙只会潜而不用。余姑说，有了法子了，即将空喉放下，跑到靠壁机上取过一架特庆来，放在黄龙面前说，你就半孝半吉庆，帮衬帮衬音节吧。护姑遂从金底取出一只脚来，光彩夺目，如圆玉一般，先缓缓地吹起。原来这脚上面有个吹孔，旁边有六七个小孔，手指可以按放，亦附有宫商徵羽，不是巡街兵吹的海螺，只是呜呜嘎叫。听那脚声，吹得呜呜烟顿挫，其声悲壮。当时余姑已将空喉取在膝上，将弦调好，听那脚声的节奏。圣姑将小铃取出，左手磬了四个，右手磬了三个，一凝神看着护姑，只见护姑脚声一阙将中，圣姑便将两手七铃同时取起，伤伤嘎乱摇。铃起之时，余姑已将空喉举起，苍苍凉凉，紧勾慢栽，连披带拂，铃声已止，空喉叮咚断续，与脚声相合，如狂风吹沙，屋瓦欲震，那七个铃便不一齐都响，亦复参差错落，应激复结。这时黄龙子引机仰天，错唇起口，发笑相合，尔时喉声、脚声、弦声、铃声俱分辨不出，耳中但听得风声、水声、人马触踏声、旌旗异耀声、干戈急轧声、筋骨勃伐声，约有半小时，黄龙举起磬笛子来，在磬上坑坑康康的乱急，斜律斜声，沉虚倒戏。其实空喉渐稀，脚声渐低，唯余清磬，增宗未已。稍息，圣姑起立，两手笔直，乱铃在摇，众乐皆息。子平起立拱手道，有劳诸位，感戴之至。众人俱道，见笑了。子平道，请教这曲叫什么名头，何以颇有杀伐之声？黄龙道，这曲叫哭伤影，又名胡马嘶风曲，乃军阵乐也。凡空喉所奏，无和平之音，多半凄清悲壮，其至极者可令人泣下。谈心之请，个人已将乐器送还原位，复行坐下。护姑对余姑道，凡姐怎样多日未归？余姑道，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闹了两个多月了， 所以不成来德。圣姑说，小外孙子什么病，怎么不赶紧治呢？愚姑道，可不是嘛，小孩子淘气，治好了他就乱吃，所以又发，已经发了两次了，何尝不替他治呢？又说了许多家常话，遂立起身来告辞去了。子平也立起身来对黄龙说，我们也前面坐吧，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，于姑娘也要睡了。说着同向前面来，人从回廊行走，只是窗上已无月光，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烁亮，下半截已经乌黑，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经大歪西了。走至东房，于姑道，二位就在此地坐吧，我送护圣姐姐出去。到了堂屋，护圣也说，不用送了，我们也带了个苍头来，在前面呢。听他们又拥拥浓浓了好久，余姑方回。黄龙说，你也回吧，我还做一客呢。余姑也就告辞回洞，说申先生就在榻上睡吧，失陪了。余姑去后，黄龙道，刘仁甫却是个好人，然其病在过真，楚山林有余，楚城市恐不能久，大约一年的缘分你们是有的，过此一年之后局面又要变动了。子平问，一年之后是什么光景？答，小有变动，五年之后风潮渐起，十年之后局面就大不同了。子平问，是好是坏呢？答，自然是坏，然坏即是好，好即是坏，非坏不好，非好不坏。子平道，这话我真正不懂了，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，像先生这种说法岂不是好坏不分了吗？务请子示一二。不才往常见人读佛经，什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种无理之口头禅常觉得头昏脑闷，今日遇见先生，以为如拨云雾见了青天，不想又说出这套懵懂话来，岂不令人闷煞？黄龙子道，我且问你，这个月亮十五就明了，三十就暗了，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，那初三四里的月亮只有一牙，请问它怎么便会慢慢地长满了呢？十五以后怎么慢慢地又会烂掉了呢？子平道，这个理容易明白，因为月球本来无光，受太阳的光，所以朝太阳的半个是明的，背太阳的半个是暗的，初三四月身斜对太阳，所以人眼看见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，就像一牙似的。其实月球并无分别，只是半个明半个暗，盈亏圆缺都是人眼睛现出来的景象，与月球毫不相干。黄龙子道，你既明白这个道理，应须知道好即是坏，坏即是好，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个道理。子平道，这个道理实不能同，月球虽无圆缺，实有明暗，因永远是半个明的半个暗的，所以明的半边朝人，人就说月圆了，暗的半边朝人，人就说月黑了，初八二十三人正对他侧面，所以觉得半明半暗，就叫做上弦下弦，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，换作个盈亏圆缺，若在二十八九月亮全黑的时候，人若能飞到月球上边去看，自然人是明的，这就是明暗的道理，我们都懂得的，然究竟半个明的半个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，半个明的终究是明，半个暗的终究是暗，若说暗即是明，明即是暗，理性总不能通。正说得高兴，只听背后有人道，申先生你错了。 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十回完。